你打不掉吧路跑下路边一地离眼睛吧离的地谁心也听吧离的地孤心也听吧离的地天天妈妈天天的拉地拉的那Yeah.